喂，阿迪，你叫知唔知部手机识唔识用噶？ 梗系识啦，打电话、SMS 呢啲绝对冇问题。 喂，而家仲边有人打电话噶？梗系玩噶啦，仲 SMS？ 你唔话落后啲啊？ 部手机嗰个电脑，其实佢有无限功能等你发掘，好似上紧画嘅电影都可以免费睇，唔使装有线都睇到英超、西甲、世界杯所有嘅足球赛事直播，仲有中日韩港晚都任睇唔嬲。 咁手，咁有冇得睇 A V C？ 啊，醒啊！成人电影行住睇又得，下载翻嚟慢慢叹亦得，得咗。 喂，德哥，跪求啊！ 咁你快啲就落七仔买翻本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啦，自己慢慢睇，唔好咁落后啦。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各大报摊及便利店均有代售。 Hello， 你而家听紧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夏萨特。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啊，有直播啦，终于都终于有直播啦， 直播直播。 咁啊，本来就諗住唔直播嘅，其实 我哋就喺度坐咗成个钟头。 係啊，咁啊 ,Kenny 提醒啦，就话如果唔直播呢，就好似即係驚大家会屌咁样。 係、啊、又要等囉，同埋。 咁啊，因为但我又见哎呀，即係都坐喺度成粒钟咁，不如即係其实应该不如录啦咁样。咁啊，但係后咪都係决定，哎算啦，即係我哋多等即係多等多等多一粒鐘，咁啊遲啲翻屋企。 你可以睇住四個人揸四個香港人揸飛機。 我睇咗一陣啊，四個香港人揸飛機，係嘛？如果我話十點半開始，就可能我係要睇埋到揸飛機先嘅。不過唉，唔緊要啦，即係無線咁耐冇，即係一啲叫做外景或者相對上認真，其實都 撲腳街， 都唔係認真㗎啦。即係只係以前嗰啲太撚唔認真啫。咁所以就會睇下咁樣咯。不過我睇 Chillam 嘅， 係係係， 係嘛？咁啊，阿仙奴球迷应该第一集好开心啦。 系咯，有阿仙奴嘛。 系啊，就咁啊。 有波衫啊。 不过近年咧，嗰啲无线啲编剧都系好唔知点讲啊，即系成捻日咧。 都系唔嬲讲。 即系成捻日都喺度讲，即系睇啲节目都有啲关于足球嗰啲咧，尤其系传统 Big Four 嗰啲咧，系嘛？咁啊，多数就狂抽利物浦啦。咁啊，抬高曼聯咧，不嬲都係咁噶嘛。 唔上下 咁啊，唔知點解喎？今呢排又咩喎？即係譬如衝上雲霄呢、這個第一集有阿仙奴波衫， 係啊， 咁啊講咗幾次阿仙奴噶啦。跟住今日陳法拉買波，我有睇啊，啱啱咁可能大家有睇緊啊。陳法拉買波，諗住買利物浦喎。咁啊，利物浦入波先喎，但係輸喎，輸2-3喎。咁啊，唔知佢講邊場啦。anyway， 即係佢早時佢嗰份報紙，你冇睇啊？頭先我喺度撳緊嘅時候，佢揭嗰份報紙咧就係、是。佢嗰版係費蘭道托尼斯，着住藍色嘅車路士波衫，再加肥賓就係車路士主帥嗰、那個。佢話：啊，利物浦輸咗冇？我立眼一望啊，佢嗰份報紙點樣可以睇到利物浦輸咗？明明係講緊費蘭道托尼斯嘛。anyway， 算啦，即係so far 好似都好似呢個節目，即係呢個衝上雲霄，好似都冇趌鳩曼聯喎，係嘛？即係好似曼聯， 真係穩定嘅 受保護動物咁撚樣，好似 幾集， 即係趌下你又要，即係又唔撚得咁撚樣嘅。anyway， 咁啊今次咧就非撚常開心嘅 Kenny， 即 係不如我問你一個問題先， 點啊？你問啦， 你有冇睇爽播㗎嘛？ 冇喎、 啊，今朝 冇喎，我呢幾日都冇乜點睇報紙咯，有啲嘢忙緊。 喂，因為今朝爽報其實就講咩咧？佢、其實就和應翻你上一集嚇講呢一個， 唔好話和應啊， 即係咁上下屌，即係揾啲嘢講下嘛。咁係嘅，即係和應翻你上一集跳水啊，咁咧就講開就話即係。我哋應該嚇、啊、有啲嘢就應該要做就即 係吸上咯， 就做咗先啦。咁今日講咩咧？今日其實爽報幾得意，我覺得佢今朝講咗一對80後嘅夫婦，就儲咗30幾萬，跟住就用咗130日。 啊對唔住啊，我有睇啊， 係啊， 我係睇 Facebook 見到， 即係咁啦嚇，即係咁樣啦，就係咯，即係我覺得嚇、大家即係及時行樂。或者要屌曼聯就早啲屌，同埋我都相信我哋 同我哋上一個禮拜講嘅一樣，我哋都會睇住曼聯嚇，今年就會降班噶啦。 冇啊，而家其實你睇到噶嘛，嗱，即係上個禮拜係嘛，我哋就講莫耶斯記者會啊，係嘛，咁啊大家即係將個 focus 都放咗喺 Eugene 第一節嗰度啊，呢個精神病患者係嘛，話佢嗰個同事嘅故事，咁我嗰陣嗰集即係嗰節都有講嘅話啊，嗱 ，Touchwood 呢個。曼联如果输呢啲热身赛咧，嗰啲精神病漫迷咧就会崩溃，不能接受噶啦、嗯！哇，真系应嘅、哦。 嗯， 嗱，第一，即系我冇谂过咧，即系佢会输俾泰国明星队。 你有冇睇先？ 零比一有睇，我冇谂过佢输俾零比一嘅，我觉得佢输十球嘅。 啊，嗰场波输一球真系执到噶啦！ 真系执到，我冇谂过佢输一比零嘅，系零比一嘅。OK， 阿坦咪成咯，阿坦咪买呢个泰国赢咯，系嘛？劲嘅呢啲系 眼光独到， 眼光独到嘅系嘛，咁啊冇得倾啦，系嘛，即系亦都冇谂过，即系赢一比零咧，即系好奇怪。哇，嗰场波咧，即系好老实讲，你到依家呢一刻咧，你问我咧，泰国嗰队波咧有咩人咧，我真系唔捻知嘅，我真系唔识。即系做 research 之后咧，我都系唔记得，亦都觉得冇作用。咁啊，因为我冇睇过啲人踢波，咁我净系纯粹单从讲嗰场波咧，就呢一个嘅啊。有个南韩中坚咧，我唔知咩名，不过哇真系好波，哇无论包波又好，或者系讲紧嗰个即系防守嘅意识，防守意识系讲紧系佢知边啲位咧，佢企位咧系应该出啊，即系带动条防线向前啊，令到曼九系唔敢打后。嗱、啊，即系呢啲咧就系、是、即系战术上足心嚟啊。嗱、啊，如果你讲单讲技术，梗系冇得比啦，系、嘛？曼九一定系即系相对上你叫做欧洲嘅顶级联赛。咁你一定係好波过亚洲㗎，正路啊，係咪先？咁你如果逐个程嘅时候，正路就冇得打嘅。咁、但係足球就係一个咁回事嘛，係咪？即係曼九嘅一路以嚟嘅嗰一套战术就係冇战术嘛，咁两边啊。 啱啱啱啱。 咁然后将个波约埋喺中间啊，前面交唔掂，史高斯再射一脚，史高斯射 咗。史高斯射咗啦。 啊、即係以前啊，即係射一脚啊，咁跟住然后即係再唔得啊，两边再嚟过，不捻断，即係一个咁嘅循环㗎嘛，冇战术可言㗎嘛。嗱、好啦。咁你会睇啦，即系呢一个嘅嗰场波啊，我讲个南韩中坚一个例子，喂，有几下㗎，即系唔好先唔好讲泰国嘅攻势同组织先，你只系讲，亦都唔好讲韦碧卡嗰啲柒嘢啦，即系嗰啲我哋摆埋一边，即系纯粹以波论波去讲，喂，嗰、那个南韩中坚啊，完全系将对面嗰两个中坚比下去啦，系、嘛， 对面两个中坚系边个？ 阿费麦南咯，咁啊有呢 世纪伊云斯、 世纪伊云斯咯，喂唔差噶， 佢唔系，因为我 friend 就话，屌未捻出齐啊嘛，我吓咁都未捻出齐， 哎呀好捻搞笑， 长只脚噶 咯，咪咯，佢话未捻出齐， 佢系半力。 半力 咁、你就半力啊？ 唔系你咪计咯，计下咪半力咯。即系嗰堆嗰啲，其实全部喺上季英超都有15场，即系15场上阵以上。 系。 其实我谂都占咗70%啦，系嘛？ 一定有。 杰斯唔系主力，咁喂大佬，你哋曼谷咁捻劲，你放杰斯落去对泰国明星队，咁你照计都好都够打啦，系嘛？伊云斯 唔系，我想问间反啦，冇问题噶。主力咁系边两个系主力啊？曼联左边系得杰斯嘅啫， 唔系左边有庞正啊嘛，左右两边你哋成日都话4-4-4系假噶嘛，4-4-4系假命题嚟噶，因为即系4-4-2咧，二就系最顶尽嘅前锋嚟噶啦。 系 咁嗰四个咧，我成日都话有一个系多咗嘅后备嚟嘅，球正第四庞正啊嘛，咁啊另一个咧就系、打左边嘅呢一个庞正，打右边嘅庞正啊嘛，系嘛？另一个打自由型嘅韦比咯，系嘛？嗱，嗰个唔讲先，我就想讲啊，即系你嗰场波会睇到咧。曼联嘅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佢俾嗰个黑人嘅防中同埋嗰个中坚咧系系咁冇嘅，即系佢成个中腰咧系或者佢嗰条中轴线咧，我讲紧系泰国嗰条中轴线咧，基本上曼联系完全招架唔到嘅。你可以睇咧，曼联好似不停上攻或者快上快落咁样去乱捻咁嚟， 乱， 因为咧好简单嘅，即系同搏嘢一样。系嘛？即系你条宾州咧，就不停喺个门口度扫下扫下咧，就唔捻代表你搏紧嘢嘅，系嘛？你睇落好似好捻兴奋咁样，冇捻用噶，射极都射唔到嘅，系嘛？射到嗰啲都系叫早泄，早泄即系乜捻嘢啊？明明攻势都未到嘅时候，你就射捻咗啦，咁你冇用噶嘛？呢啲系咪？即系我宁愿好似阿 Chilam 话斋咁样，系嘛？串嚟串去，串嚟串去，串极都唔射，好过你乱勾都乱勾咁嚟，以为自己射捻咗， 系 即系 OK 嘅呢啲精神胜利法，你射捻咗。射到要入先得噶嘛，大佬、你喺门口度射有咩用啊？ 勾射咗好多球， 勾射系嘛？即系你根本佢成件事就系俾个佢个中轴线，佢打唔破啊！ 咁啊，戰術上可以咁去理解。咁我哋翻翻轉頭去講啦，呢啲咁嘅所謂明星賽啊，或者呢啲表演賽咧，其實輸俾即係外隊輸俾本地疆咧，如果講緊可能係英超嗰啲球隊咧，即係歷史上咧就甚少嘅， 少 真係好少好少嘅。曼聯講緊近呢七季咧，好似唔知試過一次定兩次咁上下嘅啫，好似一次添啊，淨係咁啊，跟住呢一個嘅 南華贏嗰次係嘛？ 南華贏呢一個熱刺咯，嚇二比零咁樣咯。咁啊，其實每季都 keep 住會出現咁嘅東西。不過咧，你話 但係就好少嘅。 諾不打三間，全世界嘅眼睛都望住呢個新嘅領隊，係嘛？ 係。 咁啊，大家都知啦。嗱，你個 friend 咧，或者唔係你個 friend， 大部分嘅曼迷係咪輸咗波之後咧？都系话， 跟住 半力啦，系嘛，冇出全力， 冇状态， 冇状态，啱啱操咁，人哋当 fit 打紧，咁样咁计唔够打啦，咁样，哇，曼九几时变得咁谦嘅咧？你未喺状态，人哋操到 fit 都唔能够打噶嘛，正路系，咁 曼九啊，应该即系对泰国，其实就应该出嗰啲U15啊，都应该赢到对方噶嘛， 系啦，你如果计咧呢一个嘅足球算术咧，就。下次系嘛呢一个嘅曼联就对呢一个中国队，咁佢应该可以赢四比零嘅，系嘛？因为泰国赢中国五比零啊嘛，系嘛？即系下次就唔好约泰国啦，即系老老实实咁讲。喂，你睇下即系嗰场波咧，输咗之后，嗱唔讲嗰场波发生嗰啲事啊，即系我谂大家都有睇，或者大家都有睇韦碧克嘅神奇表现，冇睇啊？咁啊，睇睇 live score 啦，或者睇睇之后嘅报道啦。嗱嗰场波咧。曼九系咪意外落败呢？一捻定唔系意外落败，系被技术系技术性激到， 激到 系技术性激到啊！我话俾你听，嗰场波咧出嘅人，譬如你讲紧肥妹仔吓、里奥费迪南、伊云斯、法比奥、杰斯、汤卡华利、菲尔宗斯、韦碧克，系嘛？跟住仲有嗰、那个艾夫拿啦，后期又出艾夫拿啦。喂，呢啲球员老老实实咁讲，就算你啊，即系你哋出嗰啲全捻部都系正选与后备之间嘅嗰啲球员，咁起码我 name 到嗰啲球员啊嘛， 系 嘛，咁即系嗰啲球员本身有啲料到啦，或者叫做系你嗰队閪波里边叫做担到下旗嗰啲球员啦，唔系我 up 唔到嗰啲青年军啦，系嘛？喂，咁你如果你话系半力嘅 ，OK， 我当勉强接受你半力啦。喂，咁你半力就等于要输噶啦，你计数咁计啊，足球算术系嘛？你十成嘅，咁啊，你明明系宇宙最强嘅，原来你半力系会输嘅，咁即系原来你宇宙最强嘅实力同我哋呢啲垃圾鸠閪波嘅距离咧，就只系劲一倍嘅啫，系嘛？你半力啊嘛，你话系咪先？你计数咁计嘛，你半力，咁半力会输啦。咁即系换个话嚟讲，你同佢揸佢唔够一倍咯，哇！咁即系唔捻得咯，即系话，咁 啊， 都算啦。嗰场波输捻咗，喂嗱，讲真，啲曼迷咧，嗰场波输完之后咧，就 V 哇鬼叫， 系 咁啊 V 哇鬼叫好正常嘅，因为阿耀尊话斋，即系精神病啊嘛， 系 嘛，即系佢哋会即系发捻晒麻，发捻晒癫啊，咁突然之间有一个身份危机，啊死啦，点捻样算啊？你老母莫耶斯， 佢好似已经科斯到咧，嚟紧嗰个联赛开捻咗呢，打捻咗廿场咁样啊，即系呢场输咗咧，就好似已经一哇死啊，嚟紧嗰廿场都系冇噶啦， 系啦嗱， 戇鳩啊， 所以我咪话咯，喂，即系好简单，即系佢哋嗰啲咪有屌莫耶斯啦，系咪？ 系 有觉得对波唔买人啦， 系。 同埋亦都讲话 屌格拉沙家族啦， 系啦，屌格拉沙家族啦，咁其实主要都系屌莫耶斯同埋唔买人嘅，就即系对前景好暗淡咁样，佢话唉冇期望噶啦，大家为呼吸而准备啦咁样嗰啲嘢，嗱冇问题嘅，即系因为大家终于都肯接受现实，嗱呢个 point 咧就系咁嘅，嗰班曼迷咧，我唔系屌佢戇鳩，我觉得佢哋讲嘅嘢咧系相当之中肯， 吓 系亦都认清事实啦，终于都醒啦。你知道你对波系要 都唔系噶，你而家呢一刻嘅啫，星期六又打，如果对澳职，如果一赢捻咗，又唔捻系咁嘅嘴脸噶咯。 澳职嗰个有啲窄晒，因为澳职咧就唞紧季啊嘛，咁唞佢都唞咗成两个几月啦，系嘛？五月收呢到而家，系咪五月啊？好似系啊，好似喺五月收呢到而家两个几月。 但系澳职嗰个水平会唔会比起泰国嗰个明星队会高少少？ 嗱，就咁嘅，我咧又即系。泰国咧要睇泰国踢波咧，就一定喺亚冠杯睇嘅。咁咧，你如果讲澳职咧，即系仲可以睇即系澳职啊嘛。咁如果你讲我记忆中咧，泰国队 泰国嘅联赛球队对呢一个澳系泰超对呢一个澳职咧，就我记得今年二月试过一次嘅，就呢个亚协杯诶亚洲冠军亚洲联赛冠军杯嘅外围赛，就呢个武里南联咧就对呢一个嘅布里斯班斯克系啦，咁咧嗰场波咧就武里南联咧。是守得好撚好嘅，咁最後互射十二碼咧就鋸撚掂咗呢個布里斯班斯克。咁、 okay. 你話如果從個聯賽嚟講咧，我覺得咧就真係海軍鬥水兵嘅，即係海軍鬥水兵嘅。但如果你講緊可能球員之間嗰個體能 就一定係澳職會比 較。係啦，澳職嗰啲就真係、即係會好多嘅。咁但如果你個外援質素嚟講咧，咁我自己就會覺得可能。即系泰国都唔会输蚀俾呢一个嘅澳职噶，咁样讲。 但系整体嚟讲，个泰国真系太，即系我都几喜出望外。 但系进步咗好多， 真系进步好， 进步好多。比我哋以前睇咧，九七年嘅时候啊，即系呢个泰国对呢一个香港咪输二比三， 系好柒噶嘛？泰国以前 系啦，唔得噶嗰阵泰国系。 即系如果而家对翻，已经完全唔系嗰回，即系无论体能、速度、控球，即 系 防守。 不过又要即系修正下嘅，因为佢嗰队咧就。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嗰啲港聯， 係佢有啲外援嘅， 有啲外援嘅，咁啊難講啲。咁我唔知澳職嗰隊佢究竟係澳職嘅，應該都係澳職嘅一啲球星咯，即係可能未必係澳洲籍嘅球員咁樣。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問我澳職隊去同即係呢一個泰國明星隊去比嘅話咧，我唔覺得即係泰國明星隊會俾 輸蝕俾佢 嘅，會輸蝕俾佢哋咯。我諗即係海軍鬥水兵咁。但系呢个都唔系重点嚟嘅，即系你话下一场系嘛，即系 touch 即系曼联竟然有输，或者唔好讲输，当佢赢啦，咁当佢赢，咁系咪代表成件事啲曼迷又会翻去嗰、那个、我哋赢冠军咁样咧？可能会嘅，但系咧我想讲咧，即系都难嘅，即系佢哋有，即系佢哋要咁样调节都好难嘅。点解咧？因为即系佢哋霍斯到嘛，佢哋会觉得喂，点解会连泰国都输到系嘛？即系佢哋会冇信心。即係佢哋會對新嘅領導或者所謂新嘅時代係冇信心咁樣，咁所以或者會開始認清我之前即係我哋之前講嗰樣嘢嘛，即係曼聯就等於咗費格遜啊、身份危機嗰啲一堆嘅東西咁樣啦。咁喺嗰個 page 入面咧，你會見到嘅，你對佢冇信心，同你亂鳩咁講嘢，佢唔撐球隊咧係兩回事嚟嘅。即係你對球隊冇信心，咁你咪俾多幾錢肉緊再撐咯，係嘛？你可以做到啲乜嘢啫？ 唔會㗎喎，即係冇信心。 所以我咪話佢哋撚人囉。 係呀 呢啲咪撚人囉。 係。 呢啲咁嘅狗屎入信唔掉對我屎坑囉。喂我哋個節目呢就長期呢都有一兩個我 identify 到嘅，唔係講咩假嗰啲呀， identify 到嘅漫迷呢係聽嘅。咁其中一個呢即係佢都有聽㗎啦，我知道。咁係一位澳門嘅朋友嚟嘅。咁佢呢就係、負責 manage 呢，即係佢自己 create 咗一個叫做曼聯嘅消息啦嘅一個區啦，唔開名你都知係咩啦。咁、那個 page 呢，咁佢都好興呀。佢興咩呢？佢就話喂有冇搞撚錯呀、輸一場波有冇撚樣，個個真係屌莫耶斯，個個真係屌對波咁樣講。 咁佢、又唔啱喎，即係佢應該係佢應該習慣有呢樣嘢喎，我覺得。 唔係佢呢就太天真啦。 係啦，即係我就覺得呢樣嘢唔啱啦。即係我就覺得你即係唔應該係咁樣去諗㗎嘛。因為已經係習慣如是㗎啦呢樣嘢。唔係話今即係萬九嘅球迷唔係話今日佢哋會有呢一個反應㗎嘛。不嬲都係咁㗎啦。即係你唔好期望佢哋會好撚理性，或者期望佢哋會好撚個球隊嘩得呀，我哋要撐喎，我哋要去加多兩錢肉緊去支持個球隊，去將個球隊推上正軌，永遠都唔會㗎啦。即係只有落佢就踩到幾腳，即係我有幾個曼九嘅球迷就都係咁嘅態度㗎。即係而家輸咗佢屌冇㗎啦，唉今年啊死撚緊㗎啦，我哋冇㗎啦，對波又唔買人，又成日呢樣嗰樣嗰樣呢樣。即係我諗鄙視佢哋呀，即係嗰個行徑呀同埋嗰啲反應呀，我好唔撚欣賞㗎真係。 唔係即係我覺得好簡單嘅，你話理性去咁睇係咪輸咗場咁嘅波，咁仲要全宇宙都望住莫耶斯係咪帶領呢個後費格遜時代咁整場咁嘅嘢，咁有質疑其實好正常嘅。喂咁質疑嗰啲人就你當係抽水怪呀係咪咁反慢， 留 返 我哋質疑啦。 咁我哋去質疑，我哋去恥笑。咁你咪有鳩我哋恥笑啦。你贏我都恥笑啦。戇鳩嘅你都，你贏輸我都屌柒你㗎啦。係咪先？咁如果我哋屌嘅冇撚問題㗎。喂 咁你做球迷嘅，你唔会同我哋一齐走去屌莫耶斯系嘛？你做曼迷， 佢系，系咪？我嗰个 friend 仲离谱，佢仲话：喂，如果再咁啊，喂，你反曼嗰度，我过嚟支持你哋，我 点 知？系啊，嚟紧晒宝佢。我哋冇，你有人性嘅你，真系黐线，真系黐人线， 真系真系咁讲。 系啊，譬如我真系加反慢啊，咁样再咁落去。 嗱，咁我觉得即系嗱，我哋认捻咗咯。我觉得咁嘅，我就唔会一竹竿打一船人嘅，即系唔系全，我知道唔系全部球迷都系咁嘅。不过咧，真系好大部分咧，咁我有眼睇噶嘛， 你 出得嚟留言。咁我见你个 page 写住系曼联嘅球迷嘅专业咁样，曼联嘅新闻咁样。咁啊 ，suppose like 呢个 page， 除咗我呢个傻閪，系因为要睇你哋曼联嘅新闻同笑鸠你哋之外，应该有九成九嘅都系曼联嘅球迷啦啩？ 系 嘛？呢个好正常啊，系嘛？咁啊，佢又走去 like， 咁啊，咁样留言，咁我估佢应该系曼迷，系咪？咁佢要屌柒莫耶斯，又系咁屌韦碧克。咁啊，废逼咁样嗰啲掉落屎坑咁样嗰啲， 韦碧克都唔系好衰，其实。 唔系，我突然之间谂起一样嘢，你记唔记得？啱啱过去嘅嗰个情人节，佢讲到好似好近咁添，2月14 吓 嗰场波，咁啊曼联好似年初五嚟嘅，曼联对皇马，你记唔记得啊？ 系 嘛，喺作客班拿杯啊， 嗯嗯， 咁啊你咁样韦碧克入波啊， 系 全宇宙都 I love you I love you， 哇有冇咁捻现实啊捻样？我谂起就谂起呢样嘢啫。 即系冇个容冇个嗰、那个、那个容人之量啊！即系佢嗰队波一批就屌噶咯， 唔系就系咁简单。呢、這个当然，即系呢个当然系啦，我冇话唔系，即系唔系咁简单，而系咧佢觉得咧着咗嗰件狗皮嗰啲咧，全粒部都要系超人， 系啱啊， 系咪？ 系 喂，人都有三衰六旺啦，仆街！ 即系你话嗰、那个球员，即系 keep 捻住着住狗皮都系嗨嘅，即系例如嗰啲肥妹仔啊，嗰啲阿伊云斯啊，嗰啲乜捻嘢？基巴神啊，嗰啲閪人咧，即系你追住嚟屌咁啊，冇得讲啊。 系， 但系你话，即系譬如韦碧克咁，喂，你话佢真系好捻閪。喂，坦白讲，佢即系我梗系屌柒佢啦。咁但系你问我，其实心目中睇佢踢咗成季啦，咁系咪真系好捻閪咧？我唔觉得佢真系好捻閪。喂，起码都有贡献啦，即系佢对曼联都上年攞冠军，咁都叫有啲贡献啦，大佬。 喂，同埋 唔使嚟又屌嘅， 同埋亦都好老实讲啊，即系你哋唔好。过分对你哋嗰啲球员有错误嘅期望啊，系咪一个朱古力味嘅屎同一个屎味嘅朱古力点比系嘛？即系你好老实讲嘅，你明明嗰嚿就系屎嚟嘅，你希望佢成才系嘛？冇意思噶，你由个 list number one 即系 number one 嘅意思系球员篇，球员 number 一号去到四十几号嗰啲，你逐个数啊，有边两个系人啊？冇嘛，咁你唔好用嗰标准套落去啦，仆街！系嘛？咁人哋我都系嗰句，我觉得真系唔好咁样。人哋踢波咧，唔系奉旨大佬冇翻工嘅，系咪？你亦都唔好觉得自己咧，即系下下可以即系屌自己球员老母，系嘛？或者屌自己球員。喂，我嗌佢做韦碧克黑人个黑，咁其实你都知啦，即系有种族歧视意味噶嘛？啲捻样写嘅时候，系咪？咁人咁叫，你又咁叫，哇！你乜捻嘢人嚟噶？就系人哋去屌，你就要撑。 系啦，即系我。 所以咧，嗰啲入嚟我哋 page 屌我哋嗰啲咧，我真系耻笑佢，但我敬重佢嘅。 系。 但嗰啲屌翻自己曼联球会嗰啲球迷咧，就系成间即系成个曼联系统里边最捻垃圾、最捻冇捻用，应该最捻扑街嘅一群，系嘛？即系嗰啲球嗰啲所谓球迷，唔该你啊，唔好捻再睇波，亦都唔好 claim 自己系中意边支球队啦，冚家铲。讲真，如果你一场嘅热身赛输波。都接受唔到， 系， 要去屌嗰啲嘅球员，要屌莫耶斯嘅话，咁好简单啦。你嚟紧呢一季 都唔捻仔睇啦， 你真唔捻仔睇嘅， 可以识啲。虽然佢哋都系唔捻会睇噶啦，但系即系都系同你讲唔捻仔睇啦。你睇比数算啦。 咪咯，即系你学人乜？你学人做乜捻嘢咁紧张啫？你根本都唔系爱你嗰支球队嘅，咁閪嘢啫。 即系纯粹赢咗就攞出嚟打下飞机咁样。 系咪？你都唔好讲话我哋赢开唔习惯输咁样。 黐黐人线嘅。 喂，足球比赛。得三个可能性，一系赢，一系输，一系和，系嘛？同你即系你踢亲就100%系赢噶啦，唔好捻玩啦！即系好捻有鸠字啊！即系嗰啲球迷咧，即系屌100次100个钟咧，都系唔捻够嘅。咁啊，嗰啲唔屌啦，屌捻完算鸠数啦。好啦，咁我屌下啲第二层次低嗰啲咧，就系嗰啲 诶冇嘅，我哋半力啊嘛，系嘛？诶、屌你老尾，话明热身赛啊嘛，咁即系攞嚟热身，未捻热完啦、啊，咁输好正常啦、啊。咁如果用呢个逻辑，即系话热捻完身之后就会全胜咯、 啊。系 咯、啊，咁啊，屌你讲乜閪嘢啫？你咪一句讲捻晒，波系圆嘅，算得做。佢哋好似话唔使，唔系赖地硬啊，赖天气热啊。 系、嗯、啊，天气热咯， 赖天气热啊。系咪话唔适应啊？唔又性啊？咁样讲， 体能未到。 你尊重下对手啦。 系咯，我都觉得系啦呢个。 喂，真系人哋踢得好噶，唔系你嗰啲虎碌鸠嗰啲94分钟补时，点知到96分钟超时先嚟入波嗰啲閪嘢嚟噶？个人哋真系有实力去赢你。 唔系你有冇睇场波先？即系呢个系重点，你就冇谂。即系睇下个比数啊，或者即系净系睇嗰啲精华。哎呀，屌射捻中人，改变方向入捻咗。屌你，俾人单刀几多球啊？俾人嗰、那个后防俾人汤穿咗几多嘢啊？ 哇！上半场可以输三比零， 吓捻死你啊！ 即系上半场已经 一队内就穿，一队内就穿。如果唔系泰国嗰、那个嗰、那个即系前锋锡捻住你个龙门，即系唔好意思话，即系入咁多球啦。见你嚟捻到就即系就住你就唔入咁多球。先至嚇埋尾咁又唔好意思地射撚中你，哎呀入撚咗添，咁啊1-0，即係5-0、6-0都有之啊。 同埋咧，佢哋嗱，即係呢個 point 唔講啊。另一個咧，佢哋話，即係因為冇前鋒，即係因為韋碧克咁樣講。咁我覺得嗰啲人咧，第一咧係即係完全係唔識睇波嘅，或者我覺得佢哋係未睇過波嘅。嗱，我睇波係點嘅咧？我睇波咧就唔系睇波嘅，我系睇成场嘅。 系， 我系睇紧，即系因为有限嘅角度之下，我个球嘅呢一个嘅个乜捻嘢，嗰部机咧就 系 跟捻住个波 啊，系啊， 系咪？咁你只能够睇到后20米、前20米咁样。咁我就喺电视有嘅嗰个格局之下，我睇到啲球员点走位，佢点组织、点俾。咁唔系讲紧话咧走空位啊、拉空嗰啲咁简单，而系你点样用你嘅走位。拉松对手或者令到对手嘅企位呢出现问题判断错误。然后呢你就用一啲较高嘅技术智慧呢去传到个波去一啲致命嘅点。致命嘅就唔系讲入球点，系致命触发一个进攻嘅点。係啦。咁所以呢系唔关前锋事嘅嗰场波。韦碧克系柒㗎啦。咁大家 focus 咗就放大咗。喺佢嗰球要扭鳩人哋，咁啊點樣後腳踢撚咗出去，咁佢都笑笑口，跟住最好笑其實係嗰個泰國嗰、那個泰國仔啊， 外撚咗講嘛， 係啊外撚咗個 人，仲喺度笑， 佢心屌，即係佢應該係叫踢撚咗出界之後，第一個反應就屌，即係嗰回咁嘅事咯。不過我就想講嘅，即係唔關前鋒事㗎，係曼聯咧，佢未摸到咧，佢嚟緊要點踢啊？ 啱啊， 因為佢以前 講呢、這個。 唔系踢战术嘅， 吓吓 系嘛？可能打好多外在因素，或者可能系真系靠啲腐碌鸠啊，两边咁样系 真系腐碌鸠 啊，射完有射，射完有射，跟住个队友好似怯捻咗你啊，死蛋咧，你咁样中意赢，俾你赢啦，即系嗰一只嚟嘅系，咁啊，依家冇咗呢回事，咁唔系净系讲泰国呢场波，而系其实成班球员都摸紧嗰样。 但其实我想讲咧，莫耶斯即系落咗去咧，可能俾啲即系有啲某啲指令啦，即系或者打翻类似爱华顿嗰个打法啦，即系比较系技术，可能要求嗰个技术或者要求嗰个球员去俾出嚟嘅嘢咧，系唔止系一脚波。因为其实你睇翻一路都有讲啦，信俾嗰个战术或者俾个佢一路嗰个体系咧，佢使用嘅球员咧，即系点解我话啲球员嗨咧，或者佢啲球员嗨波死去到边度搵唔到食咧，系因为佢本身球员好单一化啦，或者即系嗰啲 function 好单一噶咋，你譬如嗰啲什么卵嘢啊加利仔啊乜嘢嗰啲咩嗰啲卵样啊，佢哋即系比较系我要你做嘅嘢，你就去到嗰度就出波。或者碧咸都好啦，你都系去到嗰度就出波，你唔好扭多两脚，或者你唔好同我整多两下，或者玩下花神嗰啲，千祈唔好。你去到嗰度就俾出去就虎碌撞棍，滚又好，碌又好，屎眼撞入又好，乜撚嘢都好啦，球交期你射撚入就得噶啦。总之咧，我要你做嘅嘢就系要简单、直接就冇减，因为佢都因为其实费蛇就清楚，佢啲球员就系柒嘅，所以咧就不能够要求嘅球员太多。但系相反地，而家转咗莫耶斯咧。莫耶斯玩开撚开球员呢就可能唔系咁单一化嘅。就可能要要求嗰个球员呢，喂你去到嗰个位或者要喂睇多少少，或者再带多两脚，或者有机会突破去，或者即系嗰个要求同阿费蛇嗰个可能系有啲唔同，即系要求相对比较多少少。 咁我相信呢啲原因都會有個影響，所以呢一個呢都會係佢今年嘅致命傷嚟，我相信。 唔係，我就唔好意思啊，頭先睇 page 嗰度有人話俾我聽， 聽唔到嘛？ 提醒我就係話澳職呢就有小野伸二啦，有迪比亞路啦，有希斯基，係啊，我唔記得咗呢樣嘢，因為我一諗起呢就諗起呢個麥比。 哇，小野伸二好耐咯喎。 咪上哇好慘啊！佢嗰隊西式尼流浪者呢第一季打澳職，咁常規賽呢就榜首啊，好刺激地，因為我記得嗰陣西式尼流浪者投咗幾場輸嘅，大家都以為魚腩嚟啊，撲佢個街點樣一嘢連續唔知贏咗十九幾場，點樣攞咗常規賽冠軍，大家諗住嘩呢隊波會唔會，因為佢哋好搞笑，分常規賽季後賽，即好似 NBA 咁樣嘅。咁佢季後賽呢佢就最尾輸咗俾上屆冠軍中岸水手。係啊，我突然之間先記得。 你有賭㗎嘛， 蛤， 你有賭㗎。 戒啦。 喔， 係啦，戒啦。 如果唔係你冇可能會記得咁撚多。 唔賭啦，即唔賭啦，但係呢就即有一堆嗰啲好球員。我唔記得咗迪比亞路，唔好意思啊，即不過呢就 小野伸二係咪喺荷甲踢過，我記得喺荷甲踢到識飛㗎嘛。 係啊，跟住之後後尾就我記得好似係02年世界盃嘅時候，就興起嘅，即崛起嘅。咁我記得好似轉會之前踢名古屋白鯨，跟住就再轉到澳職咁樣嘅。咁即係有呢幾個好球員啦。咁但係都冇嘢嘅，你講緊禮拜六定禮拜日啊？好似 六 禮拜六嗰日咧，其實嗰場波咧就我冇睇過啊，我真係冇做呢一方面嘅資料搜集啊，即係我唔知道澳職究竟會明星隊有啲乜嘢人啊， 正常啊，正常啊， 咁啊，因為咧我記憶中咧澳職咧就九月先開 lead 嘅，因為澳職得十隊嘅咋，咁所以佢係打三個循環，因為好快就即係打完㗎啦， 都十隊都正常，因為澳洲都個人口都好少啫嘛。 我覺得最主要就係咁，佢非職業嗰啲球隊呢，即係佢嗰啲非職業嗰啲聯賽嗰啲球隊好撚柒多嘅。咁、但係職業呢就因為同埋佢冇升降班制度嘅。咁、所以佢嘅聯賽其實好撚假嘅。咁所以啲人叫佢澳假㗎嘛。咁唔緊要啦，即係嗰個聯賽嗰啲叫做精英咁樣同曼聯踢嘅時候呢，正路呢以曼聯係咪你宇宙最強嘅。冇得可能輸㗎。喂，迪比亞路幾多歲啊？三十九，出年四十啦。希斯基幾多歲？希斯基俾人恥笑㗎嘛，成日都係咪？希斯基而家七八年，即係講緊廿 三十 七，三十七啊，係咪？三十七歲啦，有冇三十七啊？冇，七八年啊嘛。 七八咪三十七咯。 七八點會三十七？ 三十七啦，今年三十七啦。 三十五啊，屌你！ 七八年三十五，你咪計緊錯數啊？三十七啦，啊 ，sorry， 對唔住。 屌你，你咪真係表演申請柒頭啊！你真係，喂，咁下次翻嚟先再講啦。啱啱好三十分鐘。 各位斯打， 各位巴打， 大家好，歡迎收聽《慾火街頭》。 小黑都有少少嘢想分享，就係、是、見到好多男仔 friend 一講起咧，個個都好似當自己阿拉丁啊，條女嘅神燈啊，即係捽得出個藍精靈出嚟，係冇可能有啲咩事。 佢哋期待捽咗啲咩出嚟？ 即係好，有啲咩出嚟咧？即係你捽對波，你點樣挖粒鏈？你唔會諗老泥啊？你唔會有啲咩出到嚟？ 捽神燈 係咯。有多係真係同埋周星馳嗰啲諗下啲八爪魚，好拎似吸盤咁樣，好似要啜啲唔知咩出嚟咁樣樣。 吸咗你啲毒出嚟， 好同情啊！十一頭先嗰種，嗰種叫咩啊？嗰種感覺叫冇撚用嗰種感覺。 我係當歸， 我係阿西， 我係阿餅。